什么是相非有性呢？就是解说诸法的言说相啊，它没有真实的自性。那么我们现在呢，就在讲解这一课。那我们上一次呢，就讲解了寻四心所，啊，讲解了寻四心所。那么现在呢，就要讲解呢，啊，诸法真实自性。诸法虽有真实自性，这个诸法呢，就是指有为法跟无为法。啊，那么有为法就是因缘生法。啊，因缘生法是什么呢？它就是依止阿赖耶识中的种子为因缘。啊，那么配合了增上缘、啊所缘缘还有等无间缘而现行的法。所以又称为依他起性啊，或者依他起法、依他起相都可以。那因为它是由阿赖耶识中的种子所生呢，所以它有自己的体性啊，所以我们说它有真实自性。那么它是由因跟缘合合而生起啊，所以呢它是无常法，它是假有法啊，它是无常的，它是假有的。那么这个问题就出来了，既然是假有法呢，为什么又要说它有真实自性呢？啊，那么答案是这样子，说它有真实自性，说依他起有真实自性啊，是将依他起的有为法跟片计所执法来比较。啊，这个片计所执这个相呢，是我们心啊在明具文上面分别而升起的一个意象。啊，就是前面讲的相非有性。那么这个意象呢，它不是由种子亲自而升起的，那这个意象是由能遍计的心啊与所遍计的明具闻身啊，由这两个依他起法所升起。那么这个能遍计去遍计这个所遍计的时候，这个后就升起了啊，这个意象，也就是遍计所执性啊，所以说它没有自体性啊，它主要是以明具闻身为它的体性，啊，依着明具闻身而升起的，所以呢，它没有自体性。那么依他起呢，是依阿赖耶识中的自种子而升起的啊，所以呢，它是有体性的，所以这两者比较呢。那么依他起的有为法的体性啊，遍计所执呢是没有体性的，所以说依他起有真实自性啊，是这样解说的。那么无为法呢，是依他起法的啊，这个有为法的法性，啊，我们又称它为圆成实性。那么这个无为法呢，它是常恒住不变异的啊，所以呢说它有真实自性。那么依他起呢是无常法，啊，无为法是常法，所以说无为法有真实自性。但是呢，这个无为法呢，它虽然是常恒住不变异，但是它没有主宰性，啊，所以这个无为法呢，它不是我们所执着的那个我，啊，它不是。那么我们执着的这个我呢，是属于遍计所执性，啊，所以遍计所执性。然是离言甚至所行甚至境界，啊，我们前面讲解入法无我的离诸分别的那一科呢，啊，论文中说又诸菩萨犹能深入法无我智，啊，那么这个能深入法无我智的法无我智呢，就是离言甚至。那么圣人的离言甚至呢，他的所行境界是什么呢？那么这个论文啊，就是我们课本的13页，他有说啊，唯取其事，唯取真如。那么这个唯取其事呢，就是指这个甚至的所行境界啊，是依他起的有为法啊，叫做唯取其事。那么唯取真如呢，啊，就是指圆成实性的无为法。那么能缘取的有为法的甚至呢，是属于无漏厚德智，啊，那么能缘取无为法的甚至呢，啊，是属于无漏的